好像一直到天亮，最近有点神叨叨，哦，回忆更多的都是总想起那些往事，莫名的忘掉烦恼，哦，抓一点又再留一点，又再熬一点，再要钱多一点，你想这样生活吗？说一点又不做一点，有计划一点又不多做一点，你想这样结束吗？想这样结束吗？